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忧草来自周华健。其实我们所说的忘忧草不过就是萱草，也叫黄花菜和金针菜，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野花和山珍了。尽管人们多么希望世界上真的能够有解脱苦闷的良药，却很少有人知道萱草就是可以让人忘记忧愁的仙草。只是人有千百种忧愁烦恼，怎么是一颗小小的野草就能够化解的？传说中的忘忧草不过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产物而已。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来听张清芳，思念总在分手后。 这首《思念总在分手后》的作词作曲者是叶嘉修，他也是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这个在今天显得有些陌生的名字，却是曾经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人。这首歌曲陈淑桦也有演唱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张清芳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的版本呢，却更加的牵引人心。尤其是在 MTV 的画面里面，当他唱到想要将你的身影缠绵入诗的那一句开始，就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继续来听钟镇涛、张荣芳，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心

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心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一些对自己的影响颇为深远的人，那些人往往在许多年之后慢慢地失去了原有名字，只留下一道时间划过的痕迹，被永久地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水墨年华的这一首《一生有你》就是年轻人向往爱情的迷惘体验。水瑶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他们都老了吧。

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泥巴公社4年品牌积淀，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4月29日，封装店盛大开业，双店同庆，专注二手房、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5月省心装服务，你旅游我装修。泥巴公社装饰，400-818-6161。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今年本市要做10条新的滤波带，涉及路口100个。二环到通州要启动滤波带走廊建设。据介绍，滤波带是一种线控系统，世界上第一个线控系统1917年出现在美国盐湖城。其中滤波带就是一种信号协调控制方式，规定好路段车速后，在指定的交通线路上的各路口实行统一的交通信号灯协调管理，以确定车辆到达每个路口时都能连续遇到绿灯。本市第一条滤波带1999年出现在平安大街上，至今效果都很好。人民日报消息，记者从河北廊坊市获悉，坐落于廊坊市润泽国际信息港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主体工程已竣工，该中心将于5月18号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项目包含体验中心、研发中心、双创中心、应用中心、感知中心5大核心功能区，将逐步打造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特色产业体系，助力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어린 수들 때 보통인 베일은 더 대수한 두민 이지민 사내겠다

记忆缤纷，赶快来到我的身边。传说中的你从来都不曾遥远，从此在一起。将所有心灵点燃，穿越了阻隔的力量是那么澎湃，只为在一起。 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